多用力。当时天作证，任凭世界下起再大的风雨，我愿意跟随你，带我到最深的海底。当时为你唱的歌，现在谁陪你喝？歌里的字字句句，是否还有我留下的一点点微伤，让你在夜里哼着。我是证明我当年活着。窗外的雨，心底泛起的涟漪，一个你裹在过去回忆里一闪而去，但是天作证，我是真的感谢失去的痛惜，教会我独立面对不一样的自己。就让天作证，无论世界下起再大的风雨，那只是天气，我的心永远晴空万里。 所有的温暖，最温暖

着走之地，我也试着留下一些足迹，但我知道半个字都是多余。

个最好的原因。晚餐后的甜点，就点你喜欢的吧，今晚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。 错过